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 ，Peter 老师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重复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9:00。我们小鬼当家节目呢在 FM 92.3和 AM 774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好，那么昨天呢我们聊到了北京的第一条自行车的高速路，当然了我们只讲了一半，那么今天我们继续了解北京的自行车高速路。好，那么首先进入了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昨天我们聊到了为什么说把这个自行车高速路选择在中关村和天通苑这个区域呢？因为有一个数据报告啊，说呢在中关村有大约 20% 的中关村工作的人员呢住在天通苑、回龙观，还有一部分人呢在海淀的上地的地区工作。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线路呢选择这个区域的原因，因为呢有大量的人群住在这个区域，同时啊有非常强的一个出行的要求。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翻译成英文应该是呢 A report from cities planning institutions said about 20% of people living in 天通苑 had jobs in中关村啊，这非常简单。首先提到的是一个城市规划机构的一个报告，那么英文呢先说报告 A report from cities planning institution， 后面提到的是一个机构啊， institution said 大概 20% 的人 20% people living in 天通苑 had a job， 非常简单，他们有一份工作 in中关村，同时啊还有 16% 的人呢工作的在这个上地 area。 当时呢在这个区域呢比如说有一些高速路，像这个京藏啊和京新高速路，但是呢像京藏和京新啊两条高速路呢，他们的设计呢却不太方便啊人们在回龙观和中关村进行上下班的出行。那么这句话把它翻译成英文呢有几个词，一个呢是这个高速路的设计，比如说 high speed road， 那么以及呢 expressway 都可以哈。那么提到了两个词 however， 但是 the design of express road such as 京藏 and 京新 were not convenient 啊，这个词提到的是方便这个词 convenient， 我们拼一下这个词 C-O-N-V-E-N-I-E-N-T convenient 方便 for transporting people， 那么说把人送到一个地方 transport 这个词原来呢可以作为名词来使用表示说交通，但是呢这里面是一个动词 transporting people between 比如说像这个天通苑和回龙观 which made the 10 kilometers road difficult to travel， 后面补充一句话呢 which made the 10 kilometers road difficult to travel， 它这个10公里呢是指呢在这个回龙观到呢中关村它的距离呢大概10多公里，虽然说距离不是很远，那么呢交通呢不是非常的方便，因为开车呢是非常的堵，所以呢在这10公里呢人们便想到了用这个自行车高速路呢来替代大家开车或坐地铁出行的那么一个交通方式，所以呢后面提到的是 which made a 10 kilometers road difficult to travel。 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如果说这条自行车高速路修完之后有哪些限制和哪些要求呢，那么在自行车高速路上呢不允许哈机动车、摩托车和三轮车上路的，因为这条路呢只供呢自行车哈进行呢高速的前行哈，当然这个高速呢也不会太快了，毕竟呢是自行车我们的双腿呢去蹬哈，所以呢不可能像机动车那么的快。好，那么看一看这句话如何来翻译， Vehicles motor vehicles and tricycles were not allowed on bike expressway。 首先提到了机动车是 vehicle vehicle V-E-H-I-C-L-E vehicle 机动车 motor vehicles 像我们说摩托车哈摩托哈摩托车 motor vehicles and tricycles， 因为我们学过这个 bicycle 是自行车，自行车我们很好理解是有两个轮子，所以呢这个 bi bi 呢是双的意思。那么在路上呢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三轮车哈，那么这个三轮啊前面把这个 bi 去掉了变成了 tri， 它表示的三的一个前缀哈，所以这个 tricycle 是指那个三轮车，不允许啊在这个自行车高速路上呢运行，所以后面是 not allowed on the bike expressway。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一些专家对这个路的一些看法哈。陈燕燕哈，北京理工大学交通学院的副院长，他说呢公共交通服务呢很难充分满足哈，像这个回龙观天通苑这个地区的个人出行需求不能百分之百的满足，但是呢大家出行的愿望还是很强烈的。那么呢他认为自行车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在这个地区有必要对自行车高速路的建设进行一定的测试。这位专家他说的这话哈，如何给他翻译成英文。那么首先看一看这个陈燕燕哈，他是一个副院长，是 Vice President of 北京理工大学哈，是一个 Transport College 交通学院哈 Transport College，后面是北京理工大学，是北京 University 哈，先说北京的一个大学，后面加一个是 technology 是科技哈，合到一起呢是北京理工大学，不要翻译成北京科技大学，是北京理工大学。 It was difficult for public transport service to satisfy the personal travel needs in regions such as 天通苑 and 回龙观哈。那么提到了一个词是 satisfy needs 啊，这是整句话非常重要的一个句子结构，满足人们的需求。 satisfy 表示让人高兴，让人满足，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s-a-t-i-s-f-y s-a-t-i-s-f-y satisfy 后面加一个 needs， 这里面这个 needs 呢是一个名词的一个词性哈，它不是动词的需要了，所以合到一起 satisfy needs， 前面加了一个 personal travel needs， 前面可以加很多的词来修饰我们的需求哈，前面是 personal travel needs， 自行车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品， it's a good supplement 啊 supplement S-U-P-P-L-E-M-E-N-T 表示一个替代品，一个补充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平时学习的时候呢，老师或家长呢会给同学们买一些课外的参考书或课外的一些练习题，那么这些东西呢英文叫做 supplement。 平时呢吃一些食物，但是呢会觉得营养不够，那么会吃一些维生素的一些片剂啊，或者说一些能量剂啊等等吧哈，那么它属于营养的一个叫 supplement。 所以呢他提到 It was necessary to test the building of a bicycle expressway in this region。 那么这段呢就指出了为什么说在这个区域修建自行车高速路。好，那么接下来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 report from city's planning institution said about 20% of people living in 回龙观 had jobs in 中关村 and 16% of them work in 上地。However, the design of high-speed roads such as 京藏 and 京新 were not convenient for transporting people between 回龙观 and 中关村, which made a 10-kilometer road difficult to travel. Vehicles, motor vehicles, and tricycles were not allowed on the bike expressway. 陈燕燕, Vice President of the Transport College of the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aid it was difficult for public transport service to satisfy personal travel needs in regions such as 回龙观, but bikes were a good supplement. It was necessary to test the building of a bicycle expressway in this region.那么接下来是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同学，一位呢是来自于翠微小学的马若涵同学，另外一位是江海月同学。那么马若涵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英文朗诵的名字呢是我的冬奥梦单板滑雪。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马若涵 from 翠微 Primary School Grade 4. My dream of Winter Olympic.I was born in 2008, an Olympic baby. My mom told me she had to give up opportunity to watch the live game in order to take care of me at my age of 2 months. I feel regret in my heart. I'm very excited to know that the Winter Olympic Game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in 2022 because my Olympic dream will become true then.In February 2022, the sky will be always so bright and blue, and the air so clear and sweet in Beijing. Every breath seems to be able to clean the body and the mind, taking away the tension from the competition. I will be 13 years old and taller than my mom. I will be busy on my reporter job, shuffling in different colors of the crowd from all over of the world. Next,I'd like to introduce snowboarding briefly. Snowboarding is Olympic and Paralympic sport that involves descending a snow-covered slope while standing on a snowboard attached to a rider's feet. The development of snowboarding was inspired by skateboarding, sledding, surfing, and skiing. Modern snowboarding began in 1965 when American engineer Sherman invented a toy for his daughters.The toy proved so popular and spread quickly throughout the world. Snowboarding became an official Olympic event in 1998 in Nagano, Japan, and Paralympic event in 2014 in Sochi, Russia, respectively. In China, snowboarding is a young sport, which formally set up in 2003. Winter Olympic snowboarding includes three different kinds of competition.First, halfpipe. Competitors take turns tackling the halfpipe covered in snow and ice. The referee scores according to the difficulty of movement and effect of the athlete's height. Second, parallel giant slalom. This is a speed race. The racer must weave his way through a course full of gates and high turns. The run times are combined and the fastest time wins.Third, snowboard cross. This is also a time race in which four racers start at the same time. They must make their way through an obstacle course full of hills, turns, jumps, and ramps. My favorite snowboarding athlete is Sean Wei from US. Sean is a two-time Olympic snowboarding gold medalist. He is also a lead guitarist in a rock band. However, he was born with serious heart disease.And underwent operations during his early life. What is that can best interpret his secret of success? I approach life the same way as I approach snowboarding, with relentless vigor and strong work ethic. In my opinion, this is more meaningful for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to make everyone enjoy the sport than a simple competitive platform. Just as snowboarding originated in a toy, I hope that it not only belongs to the shining stars,But also, it can open the doors for all the ordinary people who love their sports and who love life. 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江海月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论语》。 大家好，我叫江海月，我今天说的是《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非常感谢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中英文朗诵。如果收音机旁的同学对我们的节目非常感兴趣，同时呢也愿意积极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那么你可以把你的朗诵、配音、演讲等一些作品呢发给我们，你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呢，请关注呢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以及呢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的要求。好，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呢是英语绘本故事，由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小狗饼干的故事。今天故事的题目是 Biscuits Big Friends。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biscuits.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生动有趣的饼干狗的故事。Sam is Biscuit's new friend. Biscuit wants to do everything that Sam does. 那么大狗 Sam 是饼干狗的新朋友，饼干狗想跟 Sam 一样做任何事情。 But it sure is hard for a little puppy to keep up with such a big dog. 但是啊，对小饼干狗来说，它太小了，想要跟大狗 Sam 做的一样，那有点难哦。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iscuit's Big Friends.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是饼干狗的新朋友。 This is Biscuit and his friend Sam. 这是饼干狗，还有他身边的就是他的朋友 Sam 了。 Biscuit is a small puppy. Woof woof. Sam is a big dog. Ruff. 饼干狗是一只非常非常小的小狗。汪汪。但是 Sam 却是一只很大的大狗。汪汪。 Biscuit.And Sam are good friends. 那你知道吗 ?Biscuit 和 Sam 两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Ruff! Sam can run fast. 你快看呢,Sam 可以跑得非常非常的快。 Woof, woof! Biscuit wants to run fast too. 那你快看呢小狗 Biscuit 也想和大狗 Sam 一样。跑得那么快 Ruff Sam can carry a big stick 你快看呢 Sam 可以用嘴叼着一块很大的树枝 Woof woof Biscuit wants to carry a big stick too 那你快看小狗 Biscuit 他也想用嘴叼着一块很大的树枝但是他好像叼不动对吗因为他太小了 Woof, woof, ruff. Biscuit and Sam wants to play tug. 你可以看呢，饼干狗和 Sam 他们都想一起来玩拔河的游戏呢。 Here, Biscuit. Here, Sam. It's time for a drink. 快快来吧 ,Biscuit. 快来呀 ,Sam. 现在是到喝水的时间了。 Splash.Oh, silly puppy, Sam's dish is too big for you. 啪嗒，小傻瓜狗，Sam 的盘子要比你的大得多，所以饼干狗，你实在是太小了，快让开吧。 Woof, woof, ruff, Biscuit and Sam want to play fetch. 你看，汪汪汪。喝完水之后小主人就把球扔了出去因为 Biscuit 和 Sam 想要玩抛接球的游戏呢 Ready? Fetch! 准备好了吗去接球喽 Uh-oh, there goes the ball Now what will we do? Wait, Sam That fence is too big for you 天哪小主人一使劲儿把球扔到了站的那另一边了。那现在我们要做点什么呢怎么办呀等一等 Sam, 别动那个栅栏对你来说实在是太高太大了你根本就跳不过去。 Woof! Oh, Biscuit! 汪 Uh-oh!你快看呢这个时候小饼干狗竟然从栅栏的下面钻了过去。它真棒。 Sam is a big friend, but only a small puppy like you could do that. Ruff, woof, woof. Sam 是一个个头很大的朋友，但是如果能够到围栏的另一边把球捡回来，那我们只能用小朋友，就是 Biscuit 能做到这件事情了。Ruff, woof, woof. 他们都很开心，对吗？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讲了饼干狗和他的朋友 Sam 的故事。那么在故事当中，我们认识了饼干狗的新朋友 Sam， 他个头很大，他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他跑得很快，他可以用嘴叼很大的树枝。那么你知道吗，小狗 Biscuit 也想模仿 Sam 这样去做。可是当小主人把球扔到站在另一边的时候， Sam根本就捡不到球了，因为这个栅栏太高了。可是 Biscuit 他却能做到，他从栅栏下面钻过去把球捡到了。所以呀，同学们小朋友们，每一个好朋友的身上都有优势和亮点，我们应该发现他们并且学习别人的优势和亮点，你们说对吗？Thank you. Words list. 那么现在跟这次老师一起来总结一下这本小书当中出现的一些重点单词和有趣的英文表达方式吧，好吗？ Friend, 朋友， Big, small， 这是一对正反义词，分别是大和小的意思。 Good, 好， Fast, slow， 这是快和慢，也是一对正反义词。 Stick, 小木棍，小树枝。 Tug, 用力拉。 Dish,盘子。 Fetch, 拿回来。 Fence, 围栏。 Sam can carry a big stick, 大狗 Sam 可以拿一根很大的树枝。 What will we do?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That fence is too big for you, 快看呢，那个围栏对你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太高了，对吗？那这些有趣的英文表达方式和重点单词你都学会了吗？你真棒。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准时的收听我们的小鬼当家，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